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林少侠领衔，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龙子驾到》， 铃声剧房制作，喜马拉雅授权播出。第28集。草窝里不舒服，黎蹙着眉不满地说， 但是很适合你啊，反正你有翅膀，比较接近鸟类。 这床是我的。黎努力地声明自己的物权。 现在是我的了。 至少有我的一半。 没有，半寸也没有。我一套房子换你一块烂石头，你很委屈吗？ 橙子吼了起来。石枕很硬很凉，我借胳膊给你枕呀。黎转换战术。 没必要，我自己啊有胳膊。走开。 黎灰溜溜爬回草窝，继续当他的猫。他心里很郁闷，为什么在他的地头他睡床，到了我的地头还是他睡床。在索物谷暂时住了下来，每顿只能吃着黎从山崖上摘来的果子。橙子的嘴巴寡淡的快要长出草来了。黎说自己在这里居住了12年，就一直忍受这样的清苦和孤独吗？作为一条神龙，他为什么要如他所说的那样弃海而去，永久远离传说中华美辉煌的水晶宫，如修行者一般隐居到深山中呢？于是橙子问他了，黎却没有正面回答，沉默了一会儿才说了一句，其实龙族是嗜血的种族。说完这一句后便别过脸望着远处，缄口不言。橙子看他静止的侧脸，只有一缕黑发随拂过他耳际的微风轻轻撩动，透着掩饰不住的抑郁。橙子记得黎第一次看到水族箱中模拟出微型海底世界时那般痴迷的表情。他相信无论怎样，海底都是黎永远无法割舍的家乡。如此决然背离，恐怕不是一句厌倦就可以放得下的。黎似乎在努力躲避着什么。看着黎瞬间低落的神情，橙子无法再追问下去了。当正午时分，阳光穿破聚拢在谷顶的雾霭，温暖明亮地洒下来的时候，找一块平整的大石摊开四肢躺着，眯了眼享受浸透身心的暖洋洋感觉，还是很惬意的。其实微风中带了花和草的清香轻轻地拂过，清灵的鸟鸣时时响起，树叶摩擦着发出沙沙的轻盈。 嗯，真是舒服呀。 橙子合着眼满足地叹息了一声，对同样躺在旁边享受日光浴的黎说， 怪不得小壳喜欢晒壳，真是神仙过的日子呀，真想在这里住一辈子。 一片黑影忽然笼罩在他脸上，橙子眼睛也不睁地说， 黎子让一让，你挡着我阳光了。 那黑影非但没有让开，却擅自扩大了遮挡的范围。橙子不满地睁开眼，看到脸上方背着阳光的黎的脸，一对蓝眸正灼灼地看着他，闪动着欣喜的光。 你干什么？ 你说道。 我说什么了？ 在这里住一辈子。黎一字一句地重复了他的话，起身离开，唇角带着满意的微笑，脚步轻盈地向着潭水走去。哎呀，爬行动物思维又启动了，自己不过是一句戏言，他可别又当成什么承诺什么契约，要把自己囚禁在这个荒山野地里一辈子。橙子撑起了自己的身子，冲他背影喊道， 喂，那个有种修辞手法叫做夸张，知道没？我说说而已嘛，不当真的呀。 黎却以自在的一跃入水，橙子最后一句否定的解释被隔绝在水面之外，完全听不见了。几天之后， 我要吃肉，我要吃肉，我要吃肉。 橙子抓起黎的手指，用尖利的小牙研磨，天上的龙肉，地下的驴肉， 哎呀，自己吃到了，这是好有口福。嗯，可惜是生的，如果烤烤熟再加一些佐料，哎呀。友情提示，那不但是生的，而且是活的。梨从他的嘴巴里面拔出红肿的手指，跳入潭中抓出鱼来请他吃。他看着鱼儿甩得欢快的尾巴，提出烤一烤再吃的要求时，梨就手心里放了一个小闪电，鱼立马变成焦炭。火候太难把握了，梨说得很无奈，所以这一顿橙子吃的还是青色的果子。他吃够果子了，也看不得梨动不动的只围着一片大叶子像个原始人一样在眼前晃来晃去。更让他无法忍受的是对亲人的思念，爹爹和娘亲不知是否接到他房子发生爆炸的消息，如果知道了又找不到他，一定担心死了。他的手机开始时还有一格电，却半点信号也没有，没有办法打电话回去报个平安，尝试着给果果发了个短信也发送失败。 不是说喜马拉雅山上都有信号吗？这什么破地方呀？ 他抱怨道。 我受够了，我要出国。 李乙在洞口前的大树下听到橙子叫嚣着提出这个要求，就低垂了睫毛看着自己的脚尖。他不情愿，也不太适合人间的生活。他其实很喜欢就这样两个人住在与世隔绝的山谷中，哪怕是橙子睡床，他睡草窝，哪怕是每天只吃生冷的食物。这与他过去的12年孤寂相比，不知道要快乐多少倍了。可是他也明白，橙子是人类，终是向往人群，在人间有牵挂的亲人和朋友，他总是要回去的。你想去哪里？黎问道。 当然是回家了。哎呀，不是回那个炸焦的家，是回爹娘的家。我们的家就在大海边上，很美的。 橙子小心地偷看了黎一眼，他就不信了，见了水族箱都会着迷的家伙会不想见大海。黎的眸色却忽然深沉了下去，似乎沉浸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中。就在橙子以为他不会答应的时候，他却郑重点了点头。好。橙子原地欢快地蹦了一下，拔腿就往洞里跑。 屋外，你去哪儿？ 收拾行李。 你的衣服不是都穿在身上吗？ 橙子却没有听见一般，已飞快地钻进了洞里。离好奇这个女人到底有什么行李要收拾，也就跟着进去看个究竟。却见暖浴床前跪着个女人，正伸出她两只爪子企图把重达千斤的暖浴抱起来。离的额头上青筋暴暴的。 我是卖瓜老伯的扮演者青露，记得给我们点赞订阅哦。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同样有意思。